汉书卷十，成帝纪第十。孝成皇帝，元帝太子也，母曰王皇后。元帝在太子宫生贾冠化堂，为世嫡皇孙。宣帝爱之，自曰太孙，常至左右。年三岁而宣帝崩，元帝即位，帝为太子。壮好经书，宽博谨慎，出居贵宫，赏常吉兆。太子出龙楼门，不敢绝迟道，西至直城门，得爵乃度，还入坐侍门，赏持之，问其故，以状对。赏大悦，乃著令，令太子得爵迟道云。其后幸酒，乐宴乐，赏不以为能。而定陶公王有才艺，母傅昭仪有爱性，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公王为嗣。乃侍中史丹护太子家，辅助有力，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，故得无废。敬宁元年五月，元帝崩，六月即位，太子即皇帝位，也高庙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以元旧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以为有司言，胜于车牛马禽兽皆非礼，不宜以葬，奏可。七月，大赦天下。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，皇曾祖道考庙灾，立故河间王帝上郡库令梁为王，有兴备于营室，把上林诏谕。二月，右将军长史姚寅等使匈奴还，去塞百余里，暴风火发，烧杀寅等七人。赐诸侯王、丞相、将军、列侯、王太后、公主、王主立二千担黄金，宗室诸官吏千担以下至二百担，及宗室子有属籍者，三老孝悌立田，鳏寡孤独钱帛各有赐，利民五十户牛酒。诏曰：乃者火灾降于祖庙，有兴备于东方，使正而亏，就孰大焉？书云：唯先革王正爵士，群公孜孜，率先百僚，辅朕不待，崇宽大，长和睦，凡事庶几，无形苛制，其大赦天下，使得自新。封旧朱立、光禄大夫、关内侯王崇为安城侯，赐旧王谭、商、立、根、冯石爵关内侯。夏四月，黄雾四色，博问公卿大夫，无有所会。六月，有轻盈五万属及未央宫殿中朝者坐。秋，把上林公馆西域姓者二十五所。八月，有两月相承，陈县东方。九月戊子，流星光烛地， 长四五丈，尾曲蛇形，贯子宫。十二月，左长安南北郊，把甘泉焚阴祠。是日大风，拔甘泉至中，大木十围以上，郡国被灾十四以上，无收田租。二年春正月，罢雍五至。辛巳，上使郊祀长安南郊，诏曰：乃者喜太治后土于南郊北郊，朕亲敕公，郊祀上帝，皇天报应，神光并现，三府常无共帐摇役之劳，设奉郊县长安长陵及中都官耐罪徒，减天下赋钱算四十。闰月，以魏城延陵亭部为出陵。二月，召三府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。三月，北宫井水溢出。辛丑，上使辞后土于北郊。丙午，立皇后许氏，把六舅祭巧官。夏，大旱。东平王宇有罪，削藩抗府县。秋，把太子博望愿，以赐宗室朝廷者，减剩余旧马。三年春二月，设天下图，赐孝悌立田爵二级。诸部租赋所赈贷勿收。秋，关内大水。七月，司上小女陈池公闻大水至，走入横城门，拦入上方掖门，至未央宫勾顿中，吏民经上城。九月，诏曰：乃者郡国被水灾，流杀人民多至千数，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，吏民惊恐，奔走城城，待科报深刻之力未息，源源冤失职者众，遣谏大夫林等巡行天下。冬十二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夜，地震未央宫殿中。诏曰：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，谓之立君以同理之。君道德，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；人君不得，折陷天地，灾异屡发，以告不治。朕涉道日寡，举措不重，乃务身日食地震，朕甚惧焉。公卿其各司朕过失，明白臣之。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担，及内郡国，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事，一公车，朕将揽焉。月西山崩。四年春，把中书宦官，出至尚书员五人。夏四月，遇雪。五月，中谒者成陈琳，杀司隶校尉元丰于殿中。秋，桃李时，大水。何绝东郡金堤。冬十月，御史大夫尹忠以何绝不优职自杀。和平元年春三月，诏曰： 何绝东郡、刘飘二州，校尉王延氏低色折平，其改元为和平。赐天下利民爵各有疵。夏四月己亥会，日有食之。祭诏曰：朕获保宗庙，战战历历未能奉称。传曰：男教不修，阳事不得，则日为之时。天助决意，孤在朕宫。公卿大夫其免悉心，以辅不待。百僚各修其职，敦任人人，退远残贼。臣朕过失，无有所惠，大赦天下。六月，把典属国秉大鸿胪。秋九月，赴太上皇寝元庙。二年春正月，沛郡铁官也铁飞，与在五行制。夏六月，封旧谭、商、利、根、冯、石皆为列侯。三年春二月丙戌，前为地震山崩，涌江水，水逆流。秋八月乙卯会，日有食之。光禄大夫刘相叫中秘书，业者陈农使，使求遗书于天下。四年春正月，匈奴单于来朝，设天下图，赐孝悌立田爵二级。诸部租赋所赈贷勿收。二月，单于罢归国。三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，行举滨河之郡，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，才赈贷。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，领郡国即会读葬埋，以葬者与钱人二千，避水他郡国，在所冗四之，仅欲以文礼，无令失职。举敦厚有性能直言之事，人身长陵临京岸崩，涌京水。夏六月庚戌，楚王敖薨。山阳火生石中，改元为阳朔。阳朔元年春二月丁未会，日有食之。三月，设天下图。冬，京兆尹王章有罪，下狱死。二年春寒，诏曰：昔在帝尧立议和之官，命以四时之事领不失其序，故书云：黎民于藩是庸，明以阴阳为本也。仅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，不而晓之，所奏请多为实证，传以不知，周行天下，而欲望阴阳和调，岂不谬哉？其勿顺四时月令。三月，大赦天下。下五月，除吏八百担，五百担制。秋，关东大水，流民欲入函谷、天井、湖口、五原关者，勿科流。遣谏议大夫博士分行事。八月甲申，定陶王康薨。九月，奉使者不称，诏曰：古之立太学， 将以传先王之业，流化于天下也。如林之观，四海渊源，宜皆明于古今，温故知新，通达国体，故谓之博士。否则学者无数焉，为下所轻，非所以尊道德也。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丞相御史，其与中二千担，二千担杂举，可充博士位者，是卓然可观。是岁，御史大夫张中卒。三年春三月壬戌，陨石东郡八。夏六月，颍川铁官徒申屠胜等180人杀长吏到库兵，自称将军，经历九郡，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主捕，以军兴从事，皆服孤。秋八月丁巳，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薨。四年春正月，诏曰：夫弘范八政，以实为首，思成家己行错之本也。先帝少农，薄其租税，宠其强力，令与孝悌同科，见者民靡堕怠，向本者少，趋末者众，将何以矫之？方冬作时，其令二千担免劝农桑，出入阡陌，至涝赖之，殊不云乎？福田利色，乃亦有秋，其续之哉？二月赦天下。秋九月壬申，东平王宇薨。闰月壬戌，御史大夫于永卒。弘嘉元年春二月，诏曰：朕承天地，获保宗庙，名有所避，德不能随，刑罚不重，众冤失职，区阙告诉者不绝，是以阴阳错谬，寒暑失序，日月不光，百姓蒙孤，朕甚悯焉。殊不云乎？即我遇事，枉克其寿，就在绝功。方春生长时，临遣晋大夫李等举三府三合弘农冤狱，公卿大夫部刺史名申斥首相，趁朕一言，其次天下民绝一疾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加赐鳏寡孤独高年薄，不待未入者勿收。壬午，行幸出陵，敕作图，以新封西乡为昌陵县，奉出陵，赐百户牛酒，上使为微行出。冬，黄龙县真定。二年春，行幸云阳。三月，博士行饮酒礼，有志非及于庭，历皆升堂而构，后及诸府，又及成名殿。诏曰：古之选贤，复纳以言，明事以公，故官无废事，下无益民，教化流行，风雨合时，百谷用成，众庶乐业，贤以康宁。朕承弘业十又余年，朔遭水旱极疫之灾，黎民屡困于饥寒，而望礼义之兴，岂不难哉？ 朕既无以率道，帝王之道日以灵夷，亦乃招贤选士之路，庸滞而不通于，将举者未得其人也。其举敦厚有性义，能直言者，既闻妾言家谋，况朕之不待。下喜郡国豪杰资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陵，赐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公主、中2000担、种地、地宅。六月，立中山献王孙云客为广德王。三年夏四月，赦天下，领利民得买爵，价及千钱。大旱，秋八月乙卯，孝景庙阙灾。冬11月甲寅，皇后许氏废。广汉男子郑公等60余人攻官寺，篡囚徒，盗库兵，自称山君。四年春正月，诏曰：朔赤有司，务行宽大，而进苛暴，弃今不改。一人有孤，举宗居系，农民失业，怨恨者众，伤害和气，水旱为灾。关东流戎者众，清幽既不由惧，朕甚痛焉。未闻在位有恻然者，孰当助朕忧之？以遣使者巡行郡国，被灾害14以上，民资不满3万，勿出租赋，不待未入皆勿收，流民欲入关折及纳，所知郡国仅欲以礼，勿有以全活之，思趁朕意。秋，渤海清河何意，被灾者朕待之。冬，广汉郑公等党羽进广，范立4县，众且1000人，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，发郡中及属郡和30000人击之，或相捕斩除罪。荀乐平迁户为执金吾，赐黄金100斤。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，太官灵氏火，戊午，李后元却火。夏四月，封结于赵氏父林为城阳侯。五月，封就曼子侍中冀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新都侯。六月丙寅，立皇后赵氏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诏曰：朕执德不顾，谋不尽下，过听将作大将1000年，延昌陵3年可成，坐至5年，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工，天下虚耗，百姓疲劳，客土殊恶，终不可成，朕为其难，达然伤心。夫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其霸昌陵，及故陵，勿喜利民，令天下无有动摇之心。立城阳孝王子李为王。八月丁丑，太皇太后王氏崩。二年春正月己丑，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薨。二月癸未夜，星陨如雨，已有会， 日有食之。诏曰：乃者龙现于东来，日有食之，天助变异，以显朕由。朕甚惧焉。公卿身赤百僚，深思天界，有可省俭便安百姓者，调奏所赈贷贫民，勿收。又曰：关东避岁不登，利民以义，收祀贫民，入谷物助县官赈善者，以赐职，其百万以上，假赐爵幼耕，欲为利补三百担，其利也千二等。三十万以上，赐爵五大夫，利一千二等，民补郎。十万以上，家无出租赋三岁，万钱以上一年。冬十一月，行幸庸，此五制。十二月，诏曰：前将作大将万年，指昌陵卑下，不可为万岁居，奏请迎坐，见至郭邑，妄为巧诈，积土增高，躲复练徭役，行猝暴之作，族徒蒙孤，死者连主，百姓疲疾，天下溃竭。常侍弘前为大司农中丞，朔奏昌陵不可成。侍中魏未尝，朔白已早止，喜家反故处。朕以常言下弘章，公卿议者皆合常计。常首见制策，弘典主省大费，民以康宁。弘前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，其次常爵关内侯，十亿千户，弘五百户。万年宁邪不忠，独留众数，海内愿望，至今不息，虽蒙赦令，不以居京师，其徙万年敦煌郡。是岁，御史大夫王俊卒。三年春正月己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天灾仍重，朕甚惧焉。为民之失职，临遣中大夫嘉等巡行天下，存问其老，民所疾苦。其与部刺史举敦朴逊让，有幸义者各一人。冬十月庚辰，皇太后赵有司赴甘泉太治焚阴后土，拥武志、陈仓、陈宝祠，与在郊祀祀。十一月，御史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，杀陈留太守，劫掠利民，自称将军。徒李谭等五人共格杀并等，皆封为列侯。十二月，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，盗库兵，自称将军，经历郡国十九，杀东郡太守、汝南都尉，遣丞相长史、御史中丞持节督促逐捕。汝南太守严新捕斩令等，迁新为大司农，赐黄金百斤。四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，神光降及紫殿，大赦天下，赐云阳利民爵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伯， 三月，行幸河东，此后土，此利民如云阳，行所过无出田租。夏四月癸未，长乐临华殿、未央宫、东司马门皆灾。六月甲午，霸陵园门阙灾，出杜陵诸未尝遇者归家。诏曰：乃者地震惊师，火灾屡降，朕甚惧之。有司其悉心明对绝救，朕将亲揽焉。又曰：圣王明礼智以续尊卑，一车服以彰有德，虽有其才而无其尊，不得逾制，故民兴行，上义而下利。方今世俗奢见往极，靡有厌足，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责，未闻修身尊礼同心忧国者也。或乃奢侈抑郁，物广地宅，至原池多蓄奴婢，披服起胡，舍钟鼓被女乐，车服嫁娶葬埋过至，利民孝睦尽已成俗，而欲望百姓节俭，家己人族岂不难哉？诗不云乎？赫赫诗吟，民具耳瞻，其身赤有司以见尽之，青绿民所常服，且勿止。列侯近臣各自行改，司隶校尉察不便者。秋七月辛未会，日有食之。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三月，行幸雍，此五至。夏四月丁酉，无云有雷，声光耀耀，四面下至地，昏止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东景，诏曰：乃者日食星云，折现于天，大义众仍，在位默然，罕有忠言。今背星现于东景，朕甚惧焉。公卿大夫博士一郎，其各悉心，为思变异，明以经对，无有所会。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，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之兵法者各一人。封萧相国后喜为赞侯。冬十二月辛亥，大司马大将军王商薨。是岁，昭仪赵氏海后宫皇子。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此后土。夏四月，立广陵孝王子首为王。冬，行幸长阳宫，从胡客大教列，宿备阳宫，赐从官。三年春正月丙寅，蜀郡民山崩，雍江三日，江水竭。二月，封侍中卫尉淳于长为定陵侯。三月，行幸雍，此五至。四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二月，把司隶校尉官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此后土。 甘露降京师，赐长安民牛酒。随和元年春正月，大赦天下。二月癸丑，诏曰：朕承太祖弘业奉宗庙25年，德不能随礼宇内，百姓愿望者众，不蒙天佑，至今未有祭祀，天下无所系心。关于亡古进士之戒，祸乱之盟，皆由私焉。鼎陶王心于朕为子，慈人孝顺，可以承天序及祭祀，其立心为皇太子，封终身王舅，建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以中山国30000户，以慰其意。赐诸侯王列侯金，天下当为父后者爵，三老孝悌立田伯，各有赐。又曰：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，所以通三统也。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，而祭祀废绝，考求其后，莫正恐及。其封籍为因少家侯。三月，晋爵为公，吉州成修侯皆为公，地各百里。行幸雍，辞武志。夏四月，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，罢将军官，御史大夫为大司空，封为列侯，以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。秋八月庚戌，中山王兴薨。冬11月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。定陵侯淳于长大逆不道，下狱死。廷尉孔光使持节赐贵人许氏药，饮药死。12月，法部刺史，更至州牧，至2000担。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二月壬子，丞相翟方进薨。3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丙戌，帝崩于未央宫。皇太后诏有司赴长安南北郊。四月己卯，葬延陵。赞曰：臣之孤宠后宫为婕妤，父子昆弟是为卧，硕为臣言，成帝善修容仪，生车正立，不内固，不疾言，不亲止，临朝渊末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。博览古今，容受直辞，恭清称职，奏议可述，遭事成平，上下和睦。然臣于酒色，赵氏乱内，外加善朝，言之可谓污意。建始以来，王氏始执国命，哀平短坐，莽遂篡位，盖其微服所由来者见矣。